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六十集， 秀琴将两人安排落座，斟上茶水。 您不认识我，所以您不是写信委托我的人。 吴阳抿了口清茶，抬眼看向曾瑞。 那钱是替谁送的？ 曾瑞犹豫片刻，还是有些不太确定。 你真是这儿的老板，负责调查的。 吴样笑了， 不然您觉得我要是冒名拿了那50000块钱，还能这么淡定地坐在这儿跟您喝茶聊天吗？ 你当时说是沈婷表妹，我以为……哎，算了，既然你是先生信任的人，那我也没什么可隐瞒的。没想到先生竟会委托这么个黄毛丫头，有什么想知道的你就问吧。 吴阳也不客气，索性开门见山。 您口中的先生到底是什么人？ 算是我的一位雇主吧，但说老实话，我也从没有见过先生本人。平时的工作都是和先生的助手对接，大家都习惯称他为先生。 这么说，您是真的不知道那场事故的原因吗？您当时不是就在现场吗？ 吴样有些难以置信。 更准确的说，是不知道对方是谁。这也应该是先生希望你调查的重点。 吴样目带疑惑。曾瑞沉了口气，将杯里的茶水一饮而尽，缓缓说道： 那场事故说是意外，其实也不算错。因为对方那天的目标不是沈婷，而是李伟星。 等一下，你说的对方又是谁？ 听说过暗仓吗？ 吴阳在脑子里搜刮一圈，隐约觉得这名字有些熟悉，却一时没想起在哪里听过见过，于是示意曾瑞继续 说。简单点，暗仓就是个倒卖信息数据的地下组织，他们产业链非常庞大，很多大型互联网公司都是他们的上游信息源。比如你注册过某款 APP 产品的账号，而提供这款产品的公司恰好是暗仓的会员，那你的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手机号等一系列信息都会直接入仓，成为暗仓数据库的一部分。如果你继续使用这款产品，你的浏览痕迹和使用习惯就会给你形成一个更具体的画像，可能描述出你的职业、喜好、家庭住址等。画像越完整，这些数据的价值就越高。 吴样的确听说过有类似倒卖个人信息的黑色产业，甚至可以直接买到别人的身份证和信用卡。又听曾瑞继续说， 一些有渠道的个人或组织会从暗仓买走这些信息，再加价转卖出去。不过以这种方式卖出去的信息都是些无名小卒，价格非常便宜，只能算得上暗藏收入的零头。相比之下，知名人士的信息就昂贵多了。 说到这儿，曾瑞自嘲地笑了笑。 毕竟和我用什么牌子的香水比起来，大家更想知道某个小鲜肉今晚住在哪家酒店吧。 正遍地溜达的吴一舟十分不屑地喵了一声。 那我还是更好奇你用什么牌子的香水，这么难闻。 吴阳瞪了他一眼，直接把猫崽子拎起来放到腿上。 不好意思啊，他太吵了。 因为吴阳被先生委托的缘故，曾瑞对他比以前更客气了一些，虽然难以做到爱屋及乌，但也不至于因为一只猫和他闹得不愉快。于是干脆忽略了乱叫的吴一舟，继续说道， 在暗仓，只要你会员级别达标且愿意付钱， 那你就能买到你想要的。也正是因此，万仓需要不断地扩充自己的数据源。 吴样隐约听明白了一些。 你的意思是，李伟新把 IN 重要数据泄露给竞争对手 X 这件事，根本就是暗仓故意制造的，为了拉拢 IN 成为暗仓会员？ 啊，至少先生是这么推测的。暗仓这几年激进扩张，类似的事情做了不少，手段也都不太干净，像李伟星这样的诱饵到最后只能成为牺牲品。先生这几年一直在暗中调查，希望能把暗仓成员一网打尽，但他们行事谨慎，又有像 IN 这样的高级会员打掩护，踪迹非常难查。李伟星的事情一出，先生就派我迅速介入，为了能拿到第一手资料，我就顶替沈婷做了 IN 的代理律师。但你知道的，我们律师能接手的业务有限，暗仓如果想找 IN 聊合作，肯定找不到我这儿。我只能一点点挖线索，李伟星这个人急功近利却没什么城府，是个不错的突破口。但他这个人有一点不好，太情绪化，和公司矛盾一升级，他就要死要活地搞事情，大概是惹毛了暗仓，对方才想着提前处理掉他。那天我接到消息后就一直跟着李伟星，怕他出事。到了六环丽水桥附近，突然有辆没牌的车子强行变道，把我前头一辆白色轿车硬生生地挤到了逆行道。我知道那不是李伟星，但一时不能确定是他们究竟另有目的还是意外失手，只好立即把情况回报给先生。先生让我留下查看，我才发现那是沈婷。 吴阳不解地问， 那录音笔是你拿走的吧？ 对，事关暗仓，我必须非常谨慎。我知道沈婷有随身带着录音笔的习惯，他也参与过 IN 的案件，我担心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流出去。 看来至少关于这一点他猜对了。 那他们后来就没再找过李伟希麻烦？ 吴样追问。忽然他桌上的手机震了一下，江峰的信息跳了出来。 李伟星出事了。 质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咪咪。